sama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11大放假，优惠提前享！涿州东风日产启辰专营店9月23日11超底团购聚会来袭，进店购车即享6重大礼，最高减免4999元购置税，详询03123669210。 集美家居大红门商场13周年店庆，家具、建材、家饰、电器为您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。集美家居，新生活因我而美，详询400-006-5858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涿州市东城方镇联合环保、公安等部门对辖区散乱污企业进行依法集中、强拆强清。此次行动严厉打击了散乱污企业蔓延势头，确保环市民一片蓝天。近日，涿州市宜家旺购物广场组织开展了关爱孤寡老人、让爱有家慰问活动。此次慰问活动来到了雕窝镇望海庄村，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。村两委向宜家旺购物广场进送了锦旗，以示感谢。国庆节期间，涿州市的鸟笼艺人们举办了鸟笼鸟具文化节，以此方式庆祝祖国68岁生日。在祖国68岁生日和中秋佳节之际，涿州市水盾爱心水站的志愿者来到涿州市义和庄镇、义和庄村、白尺干镇4个庄村和白尺干村等12个村的困难户家中，送去了慰问金、慰问品以及浓浓的节日祝福。我是马玉香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 好音乐959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当黎明和落日的光阴交错的时刻，我们纷纷踏出每一座尖角的城市，宣布的光芒从远处的天际闪现，如同自由张望了迷茫的心灵唤醒，为寻求正义而灵魂孤独的人显现，为放逐的救赎的被遗弃的人

怎会不经意就叹息，有种不完整的心情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丢离。